我们上到《金刚经》第十四品哦，其实应该难度也不高了哦。以前说真的，上到十四品大家无煞煞，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说它很重要，所以呢，你要把它整个精神抓到哦。所以十四品啊，很重要一点是说前面的一段，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啊讲的是在讲实相哦，他告诉你说，这个实相到底是什么？他说这个实相啊，你要知道说实相其实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佛这讲经说法49年希望介绍给我们一个正知见啊，就告诉你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个实相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空性啊，就是空性。那空性又是什么呢？我是希望说借由不同的课程，从不同的，因为不同的课程都在讲空性啊，因为禅宗嘛，一定是就以这个观这个叫做那个直指空性啊。那只是经文不同，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你要把它学好，你一定得能够这些经文你都可以把它 link 在一起，你就学得好。像他在这边的话呢，是告诉你实相是什么，其实是空性。空性是什么？空性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缘起性空啊、哦。那个还有你们要 mute， 因为有人如果没有 mute， 我就会开始听到我自己的那个 echo。好，那实相其实就是空性，就是缘起性空，就是在告诉你，其实所有的万法，包括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心理以及我们所依附就是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整个身心世界的所有的宇宙啊。哦，当体即空，它的本性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的本性是那个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会随各种的因缘显各种的相、哦、所以你不能够说着在有这边，为什么？你着在有这边，你讲的都是相用，你着到相这里了，对不对？着到了各种色相因缘所生法这一边了，那你也不能只说空啊，你讲空的话是着到体性那边去了。体性是什么？体性是空寂啊，是空，是我们说自性空啊，没有自性。但是呢，你只讲体性不讲相用，你就失去它的妙用哦，你就只讲到其中的一段，这样也不是真正的空性，就是真空妙有，就是缘起性空哦。那实相，你看这一句啊，就很重要。我们上次有讲，实相者，则是非相。他告诉你啊，实相啊，绝对不是有相貌的哦，这就是很重要哦。虽然呢、啊，他告诉你看啊，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真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正的空性啊，是没有样子的，没有相貌的，没有形象的，只是我们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实相。你再看看这个语法是不是即非是名？实相者即非实相，是名实相。所以实相啊，它只是名字叫实相，但是呢，它其实没有相貌。所以实相者则是非相，相而非相啊。但是呢，虽然它没有相，但是呢，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实相。它还是有一个名字，它还是随缘变现，因缘生灭，有因缘生灭法，它随着因缘生出来的不同的相貌。所以呢，是非相即相，相即非相，非相即相。相而非相，非相而相，你就要能够把这个东西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哦。那相而非相，非相而相，所以你说整个实相其实就是空有同时。我们上次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一段，我们就只是稍微复习一下哦。无实无虚啊，无相无不相啊，这个缘起性空啊，这个真空妙有啊，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如果用功，你就要把这所有的我刚刚讲的这些，你要自己能够走一遍，然后不要乱掉，你大概就差不多了。好，上次就讲啊，这个须菩提就是说，哎呀，他现在在佛跟前啊，被佛这样摄受，那么如果能够对《金刚经》有信心，能够真的能够信解读诵为人演说，他说他觉得并不是难事。但是后代子孙啊，这个佛灭了以后啊，尤其是灭了很多年以后，其实后五百岁啊， 我们知道佛在的前面五百岁是正法时代嘛，那真的太多，这个是解脱第一啊，就是所有的人啊，听了佛的教诲，或者甚至佛灭了以后，那么他们在学习佛法都很容易就解脱了。这边所讲的解脱不是光说啊，只是说出离啊，三界，甚至说纷纷明心见性啊，成佛啊，那在前面五百年没问题，可是到了第二个五百年，就是相法时代。甚至到现在更当然就是现在的末法时代，你要能够在修行上啊，那个能够有斩获，灭了五百年以后啊，相法时代啊，那甚至到了末法时代啊，如果有人呐、啊，他说如果有人呢、啊、听到这个《金刚经》啊，因为实在是难信大法，他说听到这个《金刚经》，如果还能够信解受持啊。他说："那这个人真的是世上第一稀有之人了，啊，就是你就讲说我们这一群人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听闻《金刚经》，能够相信，能够奉行，啊，信解是完全的相信啊，信心不逆啊。你要知道，我们这群人绝对不是信心不逆，包括我，就是这个信心不逆是在任何的困境之下，你不会对这个佛法生怀疑。我们这一群人，我相信一点点的困境。"现在可能还可以支持下去，等到真的大风大浪、天灾人祸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对佛法可能就没有信心了，也不见得就是说没有信心，可能也来不及、顾不上佛法了。那这个就不是信心不逆。他这边讲真的信心不逆，他说这种人太厉害了。为什么？他说这样子的人呢、啊，其实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到佛法末世。还能够信心不逆、信解受持、为人演说，这种人是已经没有了我人众生寿者相，四相俱离呀、啊，就是说完全离相了。而且你要把这个离相啊，去想得更深刻一点，他绝对不是只是说，阿罗汉小圣说，哦，我不着外面的境界相了，我不着我相了。其实不是，他所讲的这个我相，你去想，再想深刻一点点哦，我相。是不是就是我人相、众生相？是不是就是所？就是我跟我的对面。那么这所有的状态，互相对待的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下去，持续下去，是不是就是寿者相？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一群人连能我的分别都没有了，没有了我相，没有了我相，当然没有了对方，没有了人相、众生相，那不会有寿者相。我相断掉之后，没有这个我，也就是没有这个能，所有四相全断。所以他在讲是这样子修行功夫的人，在佛法末世才有可能信解受持《金刚经》啊，绝对不只是说，哎呀，我不着这个外面的境界相，就算是不着相了，不是的，他是我人众生寿者四相俱无，全部都断掉了。能所双亡啊，能所双亡，你基本上就是没有了我执，没有了法执，不着有，也不着空，而且空有两边都不执着的这个点上面，它也不执着，基本上就是已经进入三细像我们讲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些法身大士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了解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我相即是非相。我啊，当体即空啊，能跟所，能所双亡。为什么能跟所能圆的我自己啊？跟所圆的这个境界或外面的这个万法，其实当体即空，本质都是空寂的，都是随缘变现出来的这些妄想，根本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那我为什么要执着？他是都证得到这么深了、啊，他才有办法在末世能够说："哎呀，信解受持金刚经。"他说："你看啊，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了。"这个是蛮严谨的定义哦。这个诸佛应该是这样讲说：我们说明心见性的时候，就已经就是见性就成佛了。只是说他现在啊，我空法空，他可能空也空啊，还没有完全的放下，就他有些法爱。还有一些无明烦恼还没有完全的放下，那他不是圆正佛， 像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这些是圆正佛，就是已经完全的圆满了。那这些可能是分正佛，你就把它想成圆正佛，可能看到是十五的月亮啊、哦，一个大圆月。那分正佛有可能看到初一、初二、初三、初十四的月亮，也看到月亮了。但是呢，不是完全的圆满，你就这样去理解。那你说，哎呦，老师，你刚刚讲了什么？所有的名词我都不记得，这怎么办？没有关系，那你就记得啊。这个到最后啊，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没有了。我呢，就是自己，就是这个能。那对面呢，就是所啊，能跟所两边全部都没有了，没有相对待，回到那一。一真就是那回到那原来的我们讲的真如啊，真如是一嘛，一是一个最平稳的状态啊，没有能，没有所，没有任何的差异，没有相对待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相对待的，因为你互相对待啊，你就会开始动荡。那么你没有互相对待是一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平，一个非常圆满而且平稳的状态。当你从一变成二的时候，那个地方会有能有所，互相对待就会互相的这个推动、哦、那互相的这个你来我往，这互相的摇动，这个时候你就不稳定了，整个状态就变成不稳定了。所以就是一生二，二生多，他到这边是告诉你连能所都没有了。他可能不见得完全能所完全没有，但是他已经慢慢慢慢在 work out 连能所都没有了。你就这样子去理解就可以了啊。这个叫做叫做太那个叫什么太极生两仪，是不是？两仪生万法，一生二，二生多。我们现在回归到最原始、最原始的状态，是最平稳、最圆满的状态啊、哦。好，那么所以我们上次讲最后啊。啊，讲到说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听到《金刚经》能够法喜的，有很多人听到是非常的可怕、害怕哦，也没有缘分去学习《金刚经》。那么所以我们上次我记得讲到这里啊，那么后面啊有一段啊，是你看前面是不是讲理，就是讲什么是实相啊，什么是空性。那么后面紧接着啊，他讲六度。就有一段啊，是在讲一大段啊，是在讲六度。为什么要讲六度？因为你要证得空性，要证得实相，你要从六度着手啊。前面讲空性，他不想你陷入断灭啊，所以赶快拉回来啊，讲人世间的修行啊，行六度啊。那个你要有妙用啊，你不能只着重在空性，就是说好像体性空寂这一块，你要能够。也能够去 take care 妙用这一块。所以啊，他就讲说，哎，六度，六度呢，他提出来的是什么？他提出来的是般若啊，还有这个忍辱。他特别把忍辱在这边讲出来，前面呢都是讲这个布施啊，那现在这一次呢讲忍辱。那么因为忍辱啊特别特别需要这个对空性的体会啊，你才有办法忍辱做得好，否则很难达成啊。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六度的时候啊，也要再提醒大家啊，就是说六度是我们等于说是我们说哎，福慧双修啊。如果你修慧，你要菩萨道嘛，上求下化。上求是什么？你要上求空性的智慧啊。你可能这是一块。那另外一块呢？你不是要下化众生吗？你要修福德啊。你要去累积善业，累积资粮啊，这一块就是我们讲的六度。那六度啊，你要了解啊，六度是哪六个？是不是这个大六给大家？我想到现在啊，你怎么样也要背得下来了。第一个是布施，然后呢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最后是般若。那么这整个前面的五个啊，叫做行门。就是说这个是试修，我要用这个去 practice 去做这些事情。而最后的那个般若呢，般若是六度之母、就是你去想，如果、你去画一个横一条横线，上面有五条竖的直线、那五条竖的直线呢是架在这个横线的上面，下面你就画放一、下面你就画一条一个方格，一个长方形的条纹，那上面就有五条线插在上面，下面那条横的就是般若智慧，那个是六度之母。 你没有了这个般若啊，你去行前面的那些行门，根本就不叫做六度。那你只是说这是一个善行，你必须要建构在空性的智慧之上，去做前面那五个行门，那才是真正在修六度。所以般若啊，是六度之母，非常重要啊。那所以他现在有先举个例子啊，告诉你什么是空性，先用般若智慧、般若之母啊来告诉你。他说：“须菩提啊，他说如来说啊，第一波罗蜜，则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你看又来了，第一波罗蜜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般若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那是六度之母啊，六度之母。”那么他说啊，哎呀，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其实啊，在体性上面也是空寂的，它只是名相叫做般若波罗蜜啊。你不要觉得说它是哇空性大法六度之母，你就着相了，不是的。真正的般若就是你没有了般若的相，没有了般若的念头，那你就真正证得般若了。如果你心中还在想，哎呀，我不要着有，不要着空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陷入了不要着有，不要着空的那个执着。所以说连最后的那个执着也要放下啊，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当你心中还有说般若的意念，我要证得般若的时候， Mandy 你要那个 mute，你心里还在想我要证得般若啊，我要这个般若，我要行六度啊，那你完蛋了，你没办法证得般若，因为你心中还在起心动念。所以嘛，那个六祖慧能不是说本来无一物吗？你如果心里，所以你大家六祖慧能，我不知道坛经有没有人看过啊？六祖慧能其实他也很厉害的嘛，他是不是在墙上写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何处惹尘埃？那个五祖啊，就是说拿个鞋子说，当然他也是为了保护六祖，就把那个写的迹把它擦掉，说还没有证悟，还没有证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为什么？当你心里还有一个本来无一物的时候，你就还有那一物。就像你心里，如果你还有一个念头，我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的时候，那你就有还有一个执着哦，就是这意思。到最后就是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全部都放下，连无住亦不可住啊！你一定要能够去体会这个境界啊！所以他就告诉你，第一波罗蜜，这个般若波罗蜜没有其他的，就是告诉你不要起心动念。你心中没有了般若的念头，你就真正证得般若了，你就真的证得空性了，你就见实相了啊！那他除了般若，这边都还是讲比较偏空啊。那后面讲了一个忍辱波罗蜜啊，以前很少讲忍辱波罗蜜，都在讲布施嘛，对不对？他这边讲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你看看他写说，即非忍辱波罗蜜，你一定要去观察那个经文的差异性。前面告诉你，第一波罗蜜则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为什么？因为这个波罗蜜啊，是在第这个般若啊，是在讲实相。所以一定是体性跟相用两边都是要顾上，是要完全，这个是非常圆满的啊。就是说相用，从相这个体性来讲它是空寂的，但从相用来讲它的确叫做第一波罗蜜。但是你看忍辱它怎么写，忍辱波罗蜜则非忍辱波罗蜜，它只偏重在哪里，体性。为什么？因为它特别，也并不是说忍辱波罗蜜不应该讲说有一个释名忍辱波罗蜜，他只写则非的时候是说他特别希望能够多去怎么讲，多去focus 在体性攻击这一段。为什么？因为忍辱，我们讲过忍辱是非常难的，心上一把刀啊，这个忍字啊，如果你没有证得那个空性，你没有那个基础，你是忍不下去的。你可以忍个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你没办法忍一辈子，到最后爆发那个是更可怕哦。所以 忍辱啊，特别需要跟空性结合。你很多人会说：“是啊，我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要我怎么样不生气，我就生气啊，我就是会爆发呀。”而且这个忍辱啊，不是说你在困境之中要忍辱，你在顺境之中，你更是要能够安忍。人家给你拍马屁，讲你好话，给你送礼，逢迎谄媚，来这个祈雨望雨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安住在当下，不生大头症？你的大头症怎么样能够不发作？这比在艰困之中更难啊！说不是贫贱不能移吗？我跟你说，富贵不能淫，比贫贱不能移还要难。大部分人在困苦之中啊，这个朋友都可以互相扶持啊，好朋友好交情啊，一起奋斗努力，然后成功。我跟你讲，一成功之后，朋友就翻脸了，partner 也翻脸了，然后人就变了。很少人能够不忘初心，所以这个忍辱就是告诉你安忍，你要在空性的这个上面，你必须安住在，你必须要有这个空性当基础。人家骂我也好，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当体即空；人家说我好也好，它也是当体即空。你必须要慢慢慢慢练。慢慢修行，你就可以真正的做到安忍，哦，真正做到安忍。你说好难哦，真的做不到哎。我记得 Annie 有说嘛，是不是在那个不是 Annie 有两个 Annie 陈佑宁，他有讲啊，老师你每次讲这个，我就做不到，怎么修？其实我讲过，你可能有一点点忘记。我说你从日常生活开始，你从两个事情着手，我们不从忍辱着手，忍辱你做不到，心头一把刀。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要忍辱，我明天就开始忍辱了，不可能嘛。所以你要从什么地方着手，能够帮助你去完成忍辱的修行？哎，你要先从布施跟持戒开始。所以真的，它这个六度啊，虽然每一个重要性都完全相同，但是，它会有这个排的这个顺序，其实还是有那么一丁点次第的。为什么要修布施啊？我想布施啊，跟持戒，其实这六度你自己再去想，这五度啊，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对治你的妄心。布施啊，特别特别在对治你的贪心，因为我们一般讲布施，大概就是捐钱吧，或者用这个身体啊去做这个内财布施，去做义工什么。那么，尤其是去捐钱。做义工行善这一块，它就是在对治你的贪心。什么时候你想买东西，你能够愿意把那东西少买一点？我明明可以去买一个包，我想了好久好久，但是今天有一个穷人，我愿意把钱给那穷人去吃饭，我包不买了。什么时候你能够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面，然后先去救那些？比较需要的人，这个东西就是在训练，就是在对治你的这个，对治你的妄心，对治你的贪念。因为我们所要买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多余的。我最近啊，等会儿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啊，特别有体会。你可以从财布施、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去着手，而对治你的那个贪欲，对治你的那个欲望。对治你的欲望，其实就是在修养你的心性，它可以让你比较容易往忍辱的那个阶段前进。在忍辱之中啊，就是说你因为你的心性啊比较被 train，就像说你是一个疯狂的野马，你已经开始慢慢的降服它，慢慢的降服它，是从持戒开始，然后对不起，先从布施开始哦，这是第一步，当然。我为什么只讲财布施？是因为无畏布施跟法布施比较难啊、哦。无畏布施其实对治你的嗔，法布施呢是对治你的痴。所有的布施都是在对治你的那个妄心，对治你的心性，初步的去降服你的心。当你比较靠谱的时候啊，哎，你开始干嘛？可以开始持戒了。哦，这个持戒。你不要觉得说我没出家持什么戒，每一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戒律，啊、哦，持戒 更是在对治你的妄心，它是在训练，它在对治你的那个人的那个无穷的欲望，它真的是在对治你的心。如果你持戒能够做得好的话，你非常有机会在忍辱的修行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你更容易安忍，不管在顺境或逆境之中。尤其这个持戒啊，那个 Linda 他们都听过了啊。那个小班的时候我分享，我说我最近啊在减重，因为今年重很多，也不是光今年，就是我回到我从台湾之前我很瘦，我到那个上海来之后就重了，在那边每天吃喝玩乐就重了很好几公斤。那我现在就参加一个减重 program， 我希望回到我来上海之前的体重啊，反正我必须要四字头就对了。好啦，那这中间呢、啊，就开始要对治我的那个食欲啊，对不对？一开始是说哦，只能前面几天呢、啊、是完全断这个只能吃青菜、啊，而且吃不饱。然后呢，开始可以加蛋白质啊，之后慢慢加一点点那个碳水化合物。你要知道，我从小是无糖不欢啊，无甜的，一定要吃甜食，要面食啊，什么什么，面包啊最爱吃了啊。然后呢，而且无肉不欢。你知道这日子真是不好过啊，但我下定决心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要把它做好。所以这是无穷的，每好就两个多星期了，两个没有到两个多星期，快两个星期了，无穷无尽的在对抗我的这个心，我的那个妄心。然后我发现其实人啊，你要能够活下去，你的吃喝用度其实是非常少的，是真的是非常少的。而且啊，前面三天呢、啊，我跟你们做 sharing。前面三天，因为每早上、中午各一盘青菜，他有给我们代餐，然后都不能吃其他，就喝很多的水，很多的水。等到第三天结束，我当然已经瘦了很多。我第四天可以出门吃饭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出去吃牛肉啦，你可以吃鸡肉啊，哦，可以吃海鲜的时候，哦，我吃到那口，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发现。Jesus， 我过去的这几十年，我的那个生活，那暴饮暴食啊，那个挥霍无度，真的是太吓人了。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喝好酒啊，喝好茶，要美食啊，要这个华丽的衣物啊，或要名牌啊，等等。我这一次啊，我真的是要奉劝大家，你必须要能够节制你的欲望。第一个，你不要暴殄你的福报，要多留一些等晚年再用、哦、那第二个，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身体不需要的，多余的东西，这些欲望其实带给我们 physically， 你先不管有什么福报啦，你说我也看不到，但是它带给我们身体的确会有伤害，因为到我们这个年纪吃太多喝太多，你的身体是没办法承受的。以前不觉得，但是后来我经过这个减重 program， 我才知道其实人要生活下去而且生活的健康，其实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其实都是一些天然的东西，很 natural 的东西，然后大量的好的 good quality 的水哦，不是说一定要气泡水，就是干净的饮水就可以了，这是让我们最健康活下去的一些必要的东西。任何多余的东西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而不必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所引发的。到最后啊，我发现这整个减重的 program 并不是在跟我身体对抗，因为我的身体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所以身体没有在挣扎，它在对抗我们那个妄念，就是我要吃那一样东西。事实上你身体需要吗？没有，是你的心理需要。当你需要那个包的时候，你是日常生活真的需要吗？没有，是你的心理需要。所以我觉得啊，整个持戒是在对抗你的那个妄心，你是在你要降服你的妄心。你如果愿意变成一个更好的修行人，你想要在修行的路上面更上一层楼，你一定要想办法持戒。这个戒可以是任何戒律，没有人跟你讲说你非要明天就吃素，或者说我要断酒，我要断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你要选一个对于你来讲最难克服的一件事情，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说有人无酒不欢，就一定要喝酒，每天得喝酒，而且要喝好酒，我也有同学要喝好茶呀，一定要是最好的茶每天喝啊，不喝的话他全身不爽快，这个就会有问题了。你喜欢喝酒喜欢喝茶没问题、哦、喜欢吃什么没问题，或者你喜欢买哪一样东西没问题， 但是你不可以非他不可，那个东西就非常的执着了，你就有问题了。你这么样的这种情执，绝对保证你脱不了六道轮回，你一定要回来的，因为那个东西你是放不下的。所以何谓持戒？如果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无酒不欢，每天都要，那你是不是能够选一天？我每个星期我要有一天或两天，我那天是不沾酒的。没有人要你从头到尾都不能喝啊，做不到。但我是不是能从一天或两天开始，我就是持酒戒，我七天我选两天就可以了，我先做到这两天。像我也是啊，我口欲非常的强，那我经过这一次的这整个 program， 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十一月底这 program 结束之后，因为我现在必须会吃海鲜跟蛋白质，反正他有帮我安排，那我以后开始我要对治我的口欲，所以我每个礼拜我一定会选一天吃全素，绝对是全素，不管任何事情发生，我那一天我一定要 dedicate 下去。我还不敢讲两天，因为两天 我怕我一开始做不到，我就一定是一天，然后我慢慢增加，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吃全素。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持戒。那从今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甜食我绝对不要，就是说除非必要绝对不再碰，我家不再买。那我相信我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的 training， 我以后有机会做得到。那我要选一些对我来讲最 challenge 的事情我要去做。持戒不见得是持斋或者是和尚戒或一定要到菩萨戒，不一定，你能做得到的太棒了。但是如果你做不到，你要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去选一件事情。那像我姐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跟日常生活有关，所以就跟你们多分享一点。我姐姐她有一个蛮好的例子，我那时到美国去找她，她就跟我讲说，她我们俩就开车出去啊，就有一个人就是在 stop sign 的时候没有停，就冲出来，就差点撞到。结果呢，她是在那个 main road right， 所以她应该是对方要停，让她先走。结果她两个差点撞到，她就刹车嘛。他就挥挥手让对方先走，哦，然后还跟对方笑一笑。那我就说，哇塞，你转性啦，你怎么会，明明是应该你先走，怎么会让对方先走？我心里想说，他也是个恶婆娘，怎么现在转性了？他就跟我讲啊，那是大概几年前的事情。他说，我现在发了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什么呢？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一定要有三次，三次什么呢？就是我跟别人万一有冲突或者有任何这些，就像刚刚这种事件，虽然是对方的错，但是我要礼让他，我不生气，而且我要礼让他。他说他告诉他，他自己每一天要有三个 quota 还要 meet，哦，那我说，哎，这很棒啊，这也是一种持戒啊。你自己回去想一想，对于你来讲最难的事情，你有没有办法去订立一个戒律，而且是能够做得到的，从能够做得到的开始往前面走。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想一个戒律，怎么样让对治，其实重点其实是在对治你的妄心，让你知道我可以更好，如果我愿意，我绝对可以比今天做得更好，我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修行人。重点不是更好的修行人，而是你真的 become a better person， 然后你可以 benefit 你自己，你可以 benefit 你旁边的人，尤其是你最亲近的家人，你的孩子。其实为什么不开始持戒？那当你人这个叫做布施跟持戒开始以后，慢慢做之后，你肯定有办法进入到忍辱。你现在去讲忍辱太遥远了，那你就先从能做的做起，持戒，跟布施这两个我觉得是马上可以做。如果持戒还不行，就先布施。布施并不是说我有100块我只捐1块，你看你们大家是不是，你可能有1000万，你大概只捐了1万到10万吧，你只拿了你的1000分之1或1/100去给那些快要饿死跟没钱念书没有钱看病的穷人，你觉得这个 ratio 是不是 make sense？ 如果你自己听的这个 ratio 不 make sense， 你是不是应该加一点？这个布施，这个财布施是要能够加量，让你能够有感觉的，是说，哎，我本来可以买这个包，我本来可以买那个衣服，我本来可以换一个什么东西的，哎，我情愿不要了，我真的觉得去帮助那些穷人更有意义。那这个时候你布施真的到位了，你要有这种心态出来，你不能说，哎，反正钱用不到没关系啦，那个老师说要布施，那就布施一点吧，那个心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边讲忍辱波罗蜜。 就是架在空性上面。那么忍辱一开始不能做，先从持戒跟布施开始做，然后这个空性啊，那后来当然忍辱精进啊，精进在学习上面我们也慢慢来，最后你会禅定。那这整个过程完了之后啊，那当然你不在这修这六度中间，这个般若慢慢慢慢也就出来了，你就这两个互相相辅相成了。般若是什么？其实般若不就是慧吗？前面五度呢不就是福吗？福慧是双修的嘛，你般若往前走一步，你五六前面五度你往前走一步，两个要齐头并进的。所以你两边的程度，你不会只修空性，也不能只修福报。你只修福报你变成天人了，你只修空性你变成阿罗汉了，这两个都不行。你一定要福慧双修，像个双头马车要并进，那你就可以做得好。像佛啊，他就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忍辱很难修啊，一定要建筑在这个空性的这个架构上面啊，这个基础上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古时候啊，他在那个因地修行啊，那你要知道佛成佛之前，那是经过了累世累劫，对吧？所以他那个时候啊，他就说，哎呀，他修忍辱啊，修佛修忍辱修了500世啊。那真的有一世，他说啊，他就这边有介绍一个人物啊，叫做歌利王。那歌利王是一个国王啊，是怎么回事呢？歌利王啊，就这个佛啊，有一次啊，他在因地还在修还是菩萨的时候啊，他就在那儿修忍辱嘛。那个忍辱，他就在深山里面啊，在那边修行啊，反正他在深山就遇到了，那么刚好有一个国王到那边可能打猎还是干嘛的，那么有他的妃子啊，就在深山里面就碰到了这个不小心撞到了这个忍辱仙人啊，就是这个佛陀的前世啊。哎，他就说你在干嘛呀？他就说他在这里修行啊，然后这个宫女还是妃子啊，就跟他在那聊，就觉得很好奇啊，不知道是什么在修行是什么啊，就开始聊天，佛就跟他讲佛法，讲，结果啊，就这个国王回来就看到了啊，就说你怎么这个竟然这么胆子这么大，可以跟我的这个那个我后宫的人说话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妃子啊，你怎么敢跟我的妃子说话？那个你是谁呀？那个佛陀就说，我是修行人啊。他说你修什么？他说我在修忍辱啊。那这个歌利王说忍辱，那我就看看。他说我不信啊，他说我就来看看你多能忍啊。那就命这个下面的卫士啊，就把这个他说我就要把你的那个身体一片片割下来。啊，就把你全部就像我们后来讲的凌迟，我把你的身体割下来。结果他真的就是把佛陀的那个他说因为佛陀刚讲忍辱嘛，就是说跟他讲忍辱的道理啊什么什么的。哎，他说我不称这个忍辱，一定就是说你对我怎么不好，我也不会嗔恨啊，没有嗔恨心啊，没有贪欲啊，没有嗔恨心。那国王就说那我不信，我现在就把你鼻子割下来。所以第一个先把他鼻子割下来，当流很多血。哎，那个佛陀真的就是这个当时啊，这忍辱仙人也面不改色啊，也没有生气啊。那国王不信啊，后来啊又开始割他的耳朵啊，割他的手啊，把他身体一片片片全部割下来，竟然没死，而且呢也没有哀嚎，也没有生气。那国王吓死了，国王吓死，那就知道自己犯错了。然后后来那个歌利王啊，就是说吓得要死。那佛陀啊就跟他讲说啊，我就要示现啊，他说就说哎，如果我真的是没有，我先发个愿啊，如果我真的是没有嗔恨心的话，我是不是就跟他恢复原状？结果果然就全身啊，这所有东西啊全部恢复原状。那佛啊就跟那个佛陀的前世啊，忍辱仙人就跟那个歌利王讲啊，我来世成佛，那我第一个就要度化你，我第一个就要度你啊。那个后来歌利王知道投胎是谁，就是我们在楞严经第二番显见里面看到的那个乔成儒，就是佛五大一最初跟随佛学法的那个五个弟子之一的啊，最早证悟，最早那个证得阿罗汉的那个乔成儒啊，就是歌利王投胎，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他说啊，我在那个我习为歌利王割截身体啊，他说我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他就跟大家讲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 他说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被他节节肢解的时候，如果我有我人众生受者相的时候，绝对会心生嗔恨。这个就是告诉你为什么忍一定要建筑在没有一定要建筑在空性的基础之上，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安稳，否则必生嗔恨。哦，这个相当重要。所以忍辱特别啊，你说布施啊，我还说啊，没有可布施的东西，没有能布施的我，没有被布施的对方啊，也没有这个可布施的财物啊，这三轮体空啊，然后在空性的架构上这基础上面，我才能够行大布施，没错。但是忍辱你看看是不是更重要，因为你会嗔恨的，你人家欺负你骂你切你的手指头割你的鼻子，你会嗔恨的。你唯有真正明白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而且更多的是什么，你看布施你要做到极致，你持戒，尤其是好，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布施如果强迫你，你把所有的身家全部给另外一个人，那你不恨死对方了，对吧？那强迫你人家割你鼻子的时候，你会不会恨？人家宰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恨？当然恨，要跟他拼命。为什么？因为我是我，你是你，你怎么会是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抢我的钱？你怎么可以割我的鼻子？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做广大，连身体都可以布施出去？为什么他可以燃指供佛？他为什么可以人家割他全身，他能够不生嗔恨？因为他已经断了能所，他没有我跟对方中间的那个差异性，没有那个相对，没有那个二元，所以他能够不生嗔恨，他能够燃指供佛。那普通人不行的，所以燃指供佛这回事儿 ，OK， 绝对不是你跟我要去做的，把汽油往身上一浇，然后点火供佛，那发疯了。那个人家是燃指供佛，是那个功德无量。我如果那些大菩萨登地正空性大菩萨，我们那个叫什么东西，那个叫发神经然后进精神病院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是在空性的架构之上，而且对于真的 physical 的身体根本没有伤害，他随时都可以复原。就是那个有一个菩萨叫什么，是不是叫做药王菩萨？我前两天在听那个法华经，是不是药王菩萨？他是要切两倍下来供佛啊，那个燃他双倍供佛。那他弟子看到吓死，心想说我们的老师怎么现在变残废了？那他说不用担心啊，因为我完全证得空性了，在会归于一念心性，所以如果我发个愿望，如果我现在讲我实在是在空性的架构之上，我基础之上，我断臂供佛，我能够马上回归原来的那个样子。然后那故事里面就有在讲，那经文里面他的双臂马上就复原了。所以那个相用啊，那色相啊，全部都是虚妄的，根本不用去执着，你真正要去了解那实相的状况。好，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讲了这个六度啊，特别举出了这个忍辱当例子，那也跟大家提醒说，哎，这个持戒跟布施啊，这两个是我们可以开始先去做的。每一个人都给自己啊设一点点目标，一个小的目标，但是呢，要让自己比昨天更好。修行是什么？你就是要让自己今天比昨天更好嘛。但是你如果只是听听经文、打打坐啊、念念佛，这不算世修啦。世修啊，你要遇事练心，你要在这个没有人要你在苦难之中修行，但你是不是要给自己设一点目标？你要让自己要有点挑战嘛，那你才有可能更好啊。那你有可能更好之后，你下次会再更好更好啊。哦，这个就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所以那个须菩提啊，他说须菩提又念过去啊，他说五百世都做忍辱了，修忍辱啊，做忍辱仙人。他这五百世啊，他忍辱能够修得过，就是因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而且他后面就告诉你哦，他告诉你一个事情很重要啊。他说什么？菩萨因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再来，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生无所住心。这两句一定要一起看，你才看得出他的那个意思。 哦，你分开看，根本就没看出东西来。你要合在一起看，你就看出所以然来。你看看他说啊，现在讲菩萨道啊，对不对？在讲菩萨道，你要向上求下化。你想证实相，他说我告诉你，真正菩萨是什么？一个真菩萨，我们这些人都假菩萨啊。说发心就是菩萨，我们这些人都假菩萨。那个 菩萨应离一切相哦，是不着相，然后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菩提心。你要不着相的去发心，应离一切相是什么？就是修慧嘛。然后呢发菩提心是什么？修福啊。 发菩提心是干嘛？无数无量众生不是在第三品说的吗？我都发愿全部要灭度，让他们灭度。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所有一切众生我发愿我都要让他灭度。这是先发大愿，发菩提心，对不对？这是前半哦。这是前半是什么？就是因无所住而行六度啊。这个是在空性的基础上面怎么样行六度去救苦救难。好，那你看后面那句怎么写的？后面是说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也就是说什么？不因住色声香味触法而怎么样生心。你看前面是什么？发心。后面是什么？生心。因为你前面先发心，那还不够，后面才是真功夫。前面是不住相的去发心行六度，后面呢是不住相，而且那个心啊，那个菩提心已然升起，你的那个空性的智慧已然升起，因生无所住心。所以我们讲过，前面是发心啊，你没有菩提心，你要发菩提心。后面是什么？已经慢慢证悟空性了，在空性的基础上面，你的菩提心俨然升起，你的真如本性俨然升起。前面有没有菩提心？你要发菩提心。后面是菩提心俨然升起，全部都是在空性的那个基础上面。这两句你必须要能够放在一起，哎，你就看出它味道了。你如果没有放在一起，你真的还看不出那个层次哦。其实就告诉你，你真正的菩萨道就是你啊，一定要能够不着相，你要能够修智慧，要修空性，先发菩提心，发愿救苦救难，救所有众生。后来呢，那个愿也不用发了，因为全部都 building 就在你的 in the blood right， 全部在你的基因里面。就像你无时无刻睡着了，你也在呼吸，对不对？没有人，你不用发心说我现在要开始呼吸，你就是在呼吸。你行六度就是这样子。什么叫生心？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啊。比如说啊，我们一开始是不是没有在做好事？哎，最糟糕。后来呢，学了佛法，说哎，我知道我该做好事，做好事有好报。好，那我做好事。那后来呢，我知道说做好事啊，不应该求好报，所以我层次又往前走了。我做好事真的不求好报，但我还是一心想要做好事。这个还在发菩提心。真正菩提心升起的时候，是在我无时无刻不在做好事，但我却从来没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已经不是说我不求回报了，是你根本就不觉得你在做好事。为什么？因为我就拿了，就像我的孩子肚子饿，我给了他一碗饭吃，你会觉得我在做好事？你会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吗？当然不会嘛。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你自己肚子饿的时候，你给你自己一口饭吃，你会觉得你在做好事吗？不会。但是隔壁的邻居饿肚子，或者那个不认得的人饿肚子，你给他一碗饭吃，但你却会知道自己在做好事。这个就是说你菩提心还没升起。真正菩提心升起的时候，你给人家一口饭吃，就像你在给你自己一口饭吃，哪有在做好事？没有啊，没有在做好事啊。这个是真正的无住而行六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是六祖慧能听到前面第几品啊？是不是第十二品？第十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证悟了，他开悟了。这个就是我们讲啊， 金刚经这整个精华，你一定要看它那个层次。那佛讲啊，以前我刚开始学金刚经也在讲课嘛，哦，那个这边好多同学都是第一轮，我们大家一起在，我那时候也不懂金刚经，就是我真的就是自己学个一两品，然后就下一次上课就讲给大家听，等于是读书会啦。那个时候真的我自己都还没有看出那个很多的端倪。后来你发现啊，真的熟了之后，你会发现哇，那佛真的很厉害。它那个是一层又一层，前后互相呼应。你如果不仔细这样看，你根本看不出那个端倪来。哦，先讲空性，然后讲六度，让你不着到空的断灭里面去，告诉你如何去修正，但是又从六度里面告诉你空性的重要性。然后再来呢，告诉你真正行菩萨道就是这么干的。哦，你一开始没有菩提心，你要发心，你要令所有一切众生都要灭度，但是你知道没有众生得灭度。后来呢，你的层次变高了，你因无所住而生心，无时无刻不在行菩萨道，但你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行善，那就是真正的六度了。只要你还起心动念，每天告诉自己我要行善，我要行六度啊，我不能求好报，那你就还没到位。但是那是一个过程，你必须会经过这个过程，你才会有一天到什么？你每一天都在行六度，但你从来没觉得你自己在行六度。你每一天都在持戒，但你从来没有觉得你自己在持戒。你总会有一天，哦，在某一个累世累劫，你一定有一天你有办法燃指供佛，然后你也没觉得你在燃你自己的指。哦，这个东西是后来那最高境界。所以他告诉你，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这句话太重要了。前面记不记得，我看是不是在第三品还是哪第四品，他告诉你因如所教住，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你要像我现在教你的，你要无住，先安住在无住之上。到这里呢，他告诉你说，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即使安住在无住之上都不对，你都还有那么一住啊，你到最后是无住亦不可住，无所得亦不可得，远离远离亦要远离。你要能够去了解，你要去参的禅宗里面那个很深的境界，就慢慢来，不能光在那边看经文啊。我们前两天在跟同学大家都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只打嘴炮，我们要真的去身体力行啊。嘴说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很棒，他说啊，你嘴巴说法哦，没有用，永远没办法证悟。你必须心要去行。你只是嘴在说啊，你说什么空性讲的天花乱坠，一点用都没有。你必须要心行。心行是什么？你心真的向往之，而且你心行之后，你身体必定会行。所以你一定要去修。就再回到大前面讲的，你就先从布施开始吧，先从持戒开始吧，给你自己定一些目标。你就有办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不就是你希望修行吗？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哦，当然再加上你旁边的人，哦，就是这样子。因为当你不再被物欲所左右的时候，当你不再每天生气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会很开心吗？你不再被境界所左右的时候，你难道不开心吗？当然会比现在更开心嘛，就是自在了。你能够无欲的时候，无欲则刚，对吧？所以这就我刚刚给大家讲的，你其实持戒也好，布施也好，哦，你其实都是在对峙你的欲望。真的，持戒也是在对峙你的欲望，布施也是在对峙你的欲望，对峙那无穷无尽的欲望。因为人苦就是我们的欲望。你当然你说整个这个苦啊的这个起始点是什么，当然也说一念不绝有了能所，但是那可没让我们到六道轮回哦，是你能所之后变成分别了，对不对？分别之后呢，你那个情执出来了，非要抓着不放，那很可怕，那你就是肯定在六道轮回里面。你不要想，你念阿弥陀经，你再念个阿弥陀佛佛号，你再念个几百万次几千万次，你还是一样上不了西天。就跟你讲，你就从你身体力行开始，慢慢慢慢放下你的执着。在前两天跟另外一个同学另外一班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嘛， 是哪一班？是美国还哪一班？还是前几次的那个楞严经？真的，你要放下你的情执。何谓情执？也就是说，哦，是不是心经还是哪里在讲？你呀、啊，要放下。有些说父母走了，哇，儿女得忧郁症。还有呢，就是儿子都成家了，对吧？有自己的家庭，哇，那个做婆婆的还每一天 no zing， 就是没办法放手。然后呢，自己的女儿怎么样？就旁还有我的先生，任何丁点的小事都不能放过。这个东西就是情执，那你就要提醒你自己，你这样子搞下去，你再怎么念阿弥陀佛啊，你再怎么念金刚经，你肯定还要再回来啊，因为你盯着这些人不放，你下辈子还得回来找他。那最后不行，那自己让自己你的情执啊，让你抓着那个，让你拽着你，让你没有办法处理啊、哦。那还是好，我记得好像是那前两天跟 Linda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讲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先放下情执。我们所有软生、胎生、湿生、化生，情执让你投胎变成胎生，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业，跟你父母的业，哇，你中间的爱跟中间的那个恨，让你的业果刚好。crossover 之后，哎，投胎了。那情执不放，你必定要转世，还要再变成胎生，还要变成胎生啊、哦！你这个东西你要铭记在心啊，慢慢慢慢啊，要开始。我们年纪也不小了，这个时候啊，我觉得那境界法师讲一个很棒，他说啊，这个人生啊，当然你怎么样啊，能够这个开盘很重要嘛，对不对？你怎么样让你的人生，这个你写一个这个。怎么说啊？已经写部小说，你要能够把这个书啊开得很漂亮，这个很重要。但是他说更重要的是说你最后怎么收啊？这个更重要啊！你人生你不能只开局啊，你要最后收尾的时候你要怎么收啊？你写小说也很多，一开始很精彩，哇，写得很棒，到最后收不了，那后面都收不了了，那个不是一本很棒的小说。只能开，最后没有办法收的人生，也不是一个精彩的人生，也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所以我们已经都50岁了嘛，差不多嘛，前后嘛，正常情况我们已经活了差不多一半或超过一半了。现在活到100岁的人还是不多啊，我们已经超过一半了，是不是开始慢慢要能够收了，慢慢要能够收，要能够安全下庄嘛？你所以后来啊、哦，大概你后半。你50岁以后啊，你生活的状态应该就非常清楚。你这一世啊，那个结束之后，你是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吗？还是你要回来投胎？哦，还是你回来投胎是什么状况？你大概后来的这余生，你都大概可以看得七七八八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啊，不是要开展我们的人生啊，是说你要怎么样收得漂亮，开得漂亮没有这么难的，收得漂亮比较难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就是《金刚经》，就是告诉教你怎么样，你要人生你要收得漂亮啊。那后面呢，他跟你是故佛说啊，菩萨啊心啊，他的心啊不应住色布施。为什么要不应住色布施呢？他说啊，菩萨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要怎么布施？他告诉你哦，他说啊，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他告诉你要什么样的状态去布施，你才能够做，你才有办法做那广大的布施，无穷无尽的布施，甚至以身布施，燃指供佛，你才有办法做到。是什么？就是你能够了解万法非万法，诸相非诸相，众生非众生。啥意思？没有一个能布施的我，也没有一个被我布施的对面，没有那个众生，也没有一个我布施出去的这个财物，这叫三轮体空，没有能，没有所，那所有的一切能布施的我是虚妄的，被我布施的众生呢也是虚妄的，我跟众生无二无别，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哪来的布施？没有布施，布施这件事儿压根就不存在，这个是真正的境界。你要到这种能所双亡啊，你才有办法做最广大的布施，那你才能够做被割力王割截身体，面不改色，最后所有的身体又恢复、啊、你就慢慢慢慢的去感觉那金刚经里面深刻的。其实金刚经因为很精彩，所以我们讲的为什么比较慢，就希望把这些细节啊 能够带出来，让你用各种的例子跟生活起关联，那么然后能够跟你的这个更能够理解《金刚经》它比较深层的那个精神啊，而不是只是说表面的功夫。好，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还剩下好的再讲一句哈？他说这个须菩提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这我们讲过啊，在那个真语是什么？就是真如本性啊，所发出来的这个这个真如本性啊，里面所证得的这个道理。实语呢，讲的是实相；如语呢，如语啊，其实就是说我啊，这都是姜味浓居士的这个定义。他说，如语就是说我这全部都是我自己证得的，绝对不是我觉得、我想，那是我亲身证得的。不狂语当然是说你不说谎话，不异语呢，你绝对不会前后矛盾，你不说二话，你只说一话。他就佛就跟大家讲，我现在告诉你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真语、实语、如语。不狂语，不异语，告诉你啊，你要布施啊，你要能够三轮体空啊，没有布施的自己，也没有被布施的对方啊，更没有那布施的这个东西，那整个布施的这件事情呢，也不存在，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而且最重要、最重要是你没有跟众生之间的差别，你没了我相，没有了那个人相或众生相。这个时候你能所双亡，你当然可以做大布施了、哦、为什么我没办法燃指供佛？因为我燃的指，我一定哀哀叫。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我啊，那个手指是我的啊，这燃的不就痛了吗？那没办法，没证悟就是没有证悟、哦、所以以身布施啊，对于我们来讲只能说我花点时间做义工啊、哦，我愿意投入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比较累一点，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你要舍身啊，把这个身供出来，没有人，现在没有，绝对我这不是我们现在会这个 stage 会鼓励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珍惜自己的身体，没有到那个点上就不能做那个点上才能做的事情啊，要对自己的那个修行的功夫还是要了解，然后所以啊，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啊、为什么无实无虚？这个上之前已经讲过了，那个这个无实啊，这个无实啊，讲的是性德嘛，对不对？那个如来的性德啊，怎么我看色无实无虚？我看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无实无虚啊，我们下一堂课说吧。哦、最后我们下堂课花一点点时间，那个把14品啊，那个复习完，然后呢？下一次会把15跟16全部结束，因为15、16并不难，很重要但不难，所以我们下次这样时间控制的刚好，把14品复习一下，然后把最后那两句讲完，然后把15、16讲完，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 milestone、那个达到一个 milestone， 为什么把金刚经的上半给学完了、那下半又是一个崭新的一篇，那么上半你如果听懂了，下半不难，如果你上半没听懂，那你下半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我们今天上课先上到这里，给你们1分钟时间消化一下，那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些 sharing 啊，或者有没有人愿意有问题啊发言啊，可不可以找找平常都很少讲话的人，那个 Lina， 董丽娜小姐，你有今天听上课听得怎么样？ 好了，你听到我声音吗？我很少讲话吗？上次我有讲话、 没有讲。好了，那我有老人痴呆来，那董丽娜是我 favorite。 怎么样，你今天上课还好吗？啊，我知道，因为你只上了金刚经，我就觉得很久才碰到你一次，觉得你都没在讲话。 对啊，你平常那个都是其他白天，我妈现在比较越来越差了，所以白天都没办法、对啊， 没问题没问题。那个、那你今天课听得懂吗？有没有比之前听得更清楚一点？ 有有有有，不过我觉得老师讲那个持戒那个部分，我真的是也是非常警惕啦，也要警惕自己，一定要选一样事情来做，要逼自己。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我们听那么多，其实我已经听很久了，上课至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真的要去落实，这我觉得真的蛮难的，因为那个要下很大的决心。 是的， 我觉得那个部分老师今天提到那个，我觉得非常好。 真的是看你想不想做一个更好的修行人，就或者不要讲更好的修行人，说真的就是看你想不想在修行上面更上一层楼。你有、你想 你就会有决心去做这事。如果不想说老话，你不持戒，你还不日子过得好端端的，对不对？你干嘛没事持戒？ 对啊，有时就 是 发懒， 是不是 会发懒，你知道吗？我觉得，哎，我这样子也是过一天啊。那如果可是真的，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就是真的要做一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情吧。 是啊，就是在训练你的心性啊，对峙你的欲望。那、但是我跟你讲哦，持戒布施这些事情啊，对于如果那些不想在六道轮回啊，愿意想要已经心生向往，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先由这些东西来训练你的心性，降服你的妄心，让你的心比较驯服，之后啊，你才比较有机会能够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否则你原来的欲望啊，不管是酒也好啊，茶也好啊，这个美食也好，衣服也好，珠宝也好，不管是啊，或者是各种酒色财气，它就是会让你的心没办法安定，你就没办法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你绝对不要跟我讲我年轻的时候先玩个爽，然后我老年自然就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没这回事儿。这个就是说 no pain no gain， 这只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在哪里而已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要 Hello, 那就谢谢 Lina， 谢谢。好，加油加油加油哈、那个希望你妈妈能够安好。那再找平常比较少讲话了，来，那个谁，佑宁，你今天上课上的还好吗？ 哦，非常好，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真的有觉得跟那个日常生活中有接连了。那像持戒和我的六度哦，我觉得我的持戒和精进哦，是会做到，可是无法持久，有时候做三个月，有时候做半年，然后后来又不了了之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那就不行， 对，还是要持久， 一坐一会儿不了了之哈，你就没办法降服你的心，你就没有办法对峙你的欲望，你就因为你崩溃，你输了嘛，你被欲望打败了嘛， 然后同时哈， 我 以前 我跟你讲，其实你说。 我觉得这些六度里面我以前最难做到是禅定，可是因为我最近在上了法鼓山的禅鼓，所以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有就是静坐五分钟，就我发现法鼓山的静坐它会播放录音机，他静坐的时候他就会说放松你的眼睛，放松你的身体，放松你的四肢。后来我就慢慢学会了，原来禅定坐禅是这样子，就是一样一样让自己放松以后，你就可以真的进入了。所以这是我最近学到的禅定。 怎么好像觉得我在上瑜伽课？ 真的 哈、 哦，对不对？ 他 就一样一样对， 我刚刚说 放松了，肩膀放松了。 我都跟他讲说我已经放松了，你别再说。那很好，那很好，慢慢来。但是好，你一定要就是说你持什么戒，你一定要持久，因为 对， 那你才有办法击败你的欲望，否则你没办法，那你输了嘛，你的欲望依然存在啊，你就跟他抗争了一阵子之后，你就被他给击败了，那就不行啊，你就要再想办法，再回过头来再继续持那个戒啊！你不要说我又换一个戒，那我跟你讲，你每天就换戒，你一天你都没有用，你就是要在某一个点上面，你想清楚了你就去做，哦，那个 好 不管是任何方法，你就要去做，这样子你就会，你就有办法能够对抗你的心，你的妄心，你开始能够掌控自己的身心。你知道我就说嘛，现在你贪嗔痴一点也没办法掌控，对吧？ 对， 你想买神器的时候没办法，好了，那你身体也没办法掌控，你吃喝拉撒睡现在是越来越不行了，吃多了胃痛，喝了个茶睡不着了，然后脚不能走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很郁闷？身体也不听使唤，心理也不听使唤，那你必须要能够想办法去拨乱反正啊，要能够逆转啊，对吧？好，那就慢慢来。对，所以终于你每次都上课都说老师，那生活上怎么实践，生活怎么实践啊？刚好我其实今天上课前我有想一想你的那个，我想说今天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帮到你，那下一次新进课你可能又会有一些东西又会重复啊，你会再听一次啊。 好，没关系，好，没问题。 OK, alright, 好，谢 谢 佑宁， 谢谢， 嗨， 还有谁啊？谁愿意讲话的啊？那个美术姐你在不在啊？美术愿不愿意讲讲话？ 老师我可以先讲， 有没有跟大家做分享的？ 老师我可以先讲吗？ 有问题可以啊。 Emily 吗？来哦，立新 老师，我觉得以前上课啊都是烧脑，可是今天是揪心，因为知易行难今天小张要放弃好多东西，要持戒好多东西，我觉得我忽然间有被刁到的感觉，然后真的是不容易，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我像我有点强迫症，我必须你知道就是我的强迫症要犯了，我就是一定要执着在说好，我一定要做到，我一定要克制，我一定要，可是这样子好吗？ 这个有点不太相同了。你要强迫症的话，你反而是说那不是持戒，你知道吗？强迫症跟持戒是两回事儿。持戒是什么？你知道，选一个你每天都没办法做可是该做的事情去做。那强迫症你反而是倒过来，你每一次都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反而要叫你自己不要这样做，那是持一个戒。它基本上就是在对峙你的惯性以及你的欲望。强迫症也是一种欲望啊，一定 because things have to happen this way， 这是强迫症啊。我也有一些哦。那这个时候你的戒律就是要告诉你，就是不能够告诉你自己必须这样发生，你要让它比较随意一点。持戒跟强迫症是两回事儿。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像刚才老师讲，比如说每个礼拜有一天吃素，然后放弃自己最喜欢吃或最喜欢喝的东西，然后那个不算执着吗？就是我们执着说我们每个礼拜一定要做到一天这样子。 这个东西叫做持戒，我觉得不用跟执着弄在一起。执着是什么你知道吗？执着是说你知道持戒在对峙你的执着。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七天都得喝酒或者七天对吧，你现在就告诉你自己我必须要放下这个执着，我先从一天开始。其实直接就在对峙我们的欲望嘛，执着是一种欲望啊。 是 你即使你有强迫症，说我这个东西我每一个东西都要做到完美，这就是一种欲望，这是一种执着，对完美的执着。那你的直接其实是在对峙你的执着，对峙你的欲望。你要把它分清楚嘛，什么是执着？执着就是你真的就是没它就活不了了，非要不可，怎么样都得。你要，这就是执着。那你现在用持戒的方法去对峙它，等到你持到最后的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你是可喝酒也可以，不可喝酒也可以。那个东西就是，你知道你现在是执着在有，因为我每天都要喝酒。持戒是告诉你什么？把你往，你要观空，把你拉过来，让你每天都不要喝酒。等到你可以每天都不喝酒的时候，我跟你讲，它就更上一层楼，就是我要喝也可以，我不喝也可以，我无所谓。对吧？ 明白了。 这个现在是实战了，就是说之前都是在真的嘴上作业，嘴巴讲佛法没用啊。当然嘴巴不能不讲嘛，你前面那些道理没学会，你今天如何做呢？做不出来啊。那先慢慢，既然经文有讲到这里，我们就随着经文讲，就是开始要有一点身体力行啊。 对，所以今天其实是今天的课是最困难的。 是啊，就是每个人都要回去想办法持个戒或做啥事。你也可以说我不持戒，那我你六度里面你要选一些，你要去生活里面要身体力行啊。可能所以我才说布施可能最容易，但是我有讲那个你今天如果只做财布施，那你的量要够大呀。你不能对不对，一万块给人家一块钱，这不行的啦。 好吧，了解。美术姐说她有很多话要跟大家分享。 好嘞，美术请动手。 老师，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就是刚好是我大概是两个礼拜前想到我就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布施。 哦， 那布施， 财 布 施 是这样吗？只要 财布施， 财布施也好，或者是那个其他的布施都可以。那只要我看到的，我举手之劳，或者是 我要去捐钱，我就自己赶快马上去邮局，赶快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是觉得说这样的感觉，也许有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这么麻烦，你可以集中，可是那种感觉会让你身体马上立即马上去做。 明白明白。 所以 是 就觉得你好像越来你就看到这种事情会越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会发现到它越来越密集。好，也许金额可能没有像老师讲要非常痛，但是至少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累积了你就会 越给越多。这、就是 我的心得。 我非常有同感哦。我加一句哦，我跟你讲，布施哦，那个捐钱哦，跟赌博一样。你知道赌博只有越赌越大，没有越赌越小的。我讲布施也是，你会从十块变一百块，变一千块，变一万块。你知道这就有两层道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然后美术你再接着讲，因为一开始你知不知道你想要做好事，你还真要有福报，你才有办法做好事。你没有福报，你说我今天想要做个大好事，我跟你讲，你没办法完成。所以你会先从小的开始捐，然后当你福报累积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额数变大了。而且你绝对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绝对不用担心你想捐多的时候你会没钱，不会，不可能。你想要盖所学校，我跟你讲，你不是你 day one 想盖所学校你就能成，你福报不够，不会的，你学校盖不了的，你有钱你都捐不出去。所以你从小额开始，然后再累积福报之后就中额大额。一方面是你的心啊，越来越能够体会到那捐钱的乐趣，就是你帮助众生的乐趣。另外一个就是你福报到了，你自然能够成就比较大的福报。而且千万别担心你钱捐出去会拿不回来。净空法师讲一句话实在 so inspiring， 他说我那时候真的听了他那句话，我一想说我就开始卯足劲的捐。因为他跟我讲说，而且我相信哦，我也发现我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东西是真的。他说啊，那个钱捐出去啊，就像你家那个狗啊，土狗养的土狗啊，跑出去，你给他载到很远的地方，我跟你讲，他过三个礼拜又摸回来了，而且经常还带着小狗回来，因为又生了一窝。他那个净空法师讲说，捐钱真的是这个概念。 嗯， 我不是说大家为了要有好报或是怎么样，但是你千万不要担心你会因为捐钱而后来变穷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哦， 是 美术，请继续说。 哦，还有第二件事就是说持戒。我曾经就是戒酒戒了快11个月，可是后来还是破功了。因为每次出去的时候，朋友都说你不要这么无趣嘛，我们大家都喝，就这个牛你不喝。所以呢，我现在是也告诉自己不要把别人的问题变成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所以呢，我现在开始，除了下个礼拜开始，我就开始还是要持戒。 欸，那我可以先问一下，你的持酒戒，你是一口不喝，还是说应酬喝完喝一喝，平常不喝，还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持你的戒？ 我那个时候持戒并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就突然就不想喝了，然后呢？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也是持续的，当时一个月没有到一年，然后就后来自己，我觉得是自己心动了吧，应该也不是受别人的影响，自己的意念不够坚定，所以呢就破功了。只是老师又这样，今天又上这个课，所以呢我自己就想说，因为我这礼拜还是有应酬，所以下礼拜开始我又要开始我的持戒。 对，最主要哈，你发的愿呢，我就是说，你最好是能够真实做到，而且能够持久。所以愿不要先发太大。我为什么这次我只敢发一周一天？因为我打算这一次我就要一辈子要做下去。我曾经住香港那几年，我有两年是吃全素，而且你知道，我当时是说，我就听到佛法，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就忽然说我明天开始就要吃素。你知道，我就当下第二天我就开始吃素，吃了两年。就后来呢？我搬到上海，哦，实在这边东西太好吃，我又告诉我自己，我开始想要吃肉了，那就比较没意思嘛，你就等于说是又破戒了。所以我这次我说我从一周一天开始，那我觉得这种简单的我可以吃一辈子是没问题。然后当我 feel very comfortable， 我会加成两天三天 有周，我希望有一天会变成七天这样。 是，行，我们一起努力。 好， 谢谢老师， 谢谢美术。还有没有人想要做分享的啊？ 都没有人讲话呀。那个 Emily， 你上课也上几次了，现在有没有渐入佳境 ？Hello， Emily。 有，谢谢老师。我也可以分享一些我的心得啊，就是我大概从我第一次赚第一份钱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养小孩，大概现在有30年了。然后对，然后我也有做过10次的辟谷，就是断水断食，然后每一次大概是7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你会。会直视你的欲望，然后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然后我也跟我认养的小孩去见面，那时候那种感动其实蛮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布施出去的钱其实是无限的放大，然后是成长的，然后也让会让你很喜欢布施这件事情。对， 是是。哎，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你啊，你辟谷那时候是几天啊？ 7天7夜。 哎，你怎么做到？你是完全是你可不可以讲你们可以吃多少东西？ 我们是 还是完全 断水，完全断食断水断食断水。然后我们有一个在家居室 断食断水七天。 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在家居室的老师会先结界，把你要我们通常不会在家里断食断水，会去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很干净被结界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做，我们会做早晚课，我们会念那个药师心咒，我们会祝福，就是我们会念咒，我们会念经，对，然后会做早晚课，会打坐。 那你以前有练习过吗？你怎么身体怎么支持啊？一定有，我有听朋友讲说辟谷他的老师就有帮他们什么头盖骨给他封住什么，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在你的。他是会下一个咒语，就是说不吃不饿，然后不喝不渴，然后就是说他会下一个咒语在你的肚，对，真的不会饿，不会觉得饿，然后你会觉得到第4天其实会比较辛苦一点，可是那时候慢慢进入体呼吸，就是你的皮肤就开始呼吸，然后你会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然后其实辟谷完之后，你的身体状况会变得比较好，而且你的视觉、你的味觉各方面都变得比较敏感。 那个老师是上师吗？还是什么样的老师？是居士还是和尚还 是 什么？ 有一个五台山有一个道一师父，他专门是在研究，就是把道家跟佛家的那个结合在一起，然后他有传法给我们台湾的一个简老师，然后我们是跟着简老师一起做辟谷的修行。对，那我已经进行10次了。 下次再跟你请教，这个我是蛮有兴趣，因为我经过我这一次哦，就是我只是说3天吃的非常少嘛，喝很多，我们是喝很多水，但是我没有老师帮我封任何什么头盖骨， 我 就是 封 对那个没有人帮助是不可能。那我们自己真的那3天很辛苦，可是我已经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到我一开始觉得这不可能，就我后来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开始习惯了， 是 就是。结果我后来有一天我跟教练请假，我说因为那是很久以前一个很重要的应酬，我得去吃那一餐，你知道吃完我还马上拉肚子，因为就太油了，你的身体已经习惯非常清淡的环境，然后身体开始变得比较轻了。所以我对辟谷这个我没关系，我 offline 再去找你多了解一点好了，因为我觉得 很有兴趣多知道一些。好，谢谢，谢谢 Emily。 好了，那其他同学都没人要发言了，是不是也没有人有问题？那我们选一天吧，要不要下次11月早一天上课？哎，我看今天是15号，1、2、3、4，你们要12号好吗？因为26号是不是到感恩节了， Thanksgiving 那时候可能比较多人会出国啊，不在11月12号，你们大家方便吗？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声音，不知道。 可以。 好， 可以。 那我们就定11月12号咯，好不好？然后就先这么着。下个月再见。 谢谢。 OK， 拜拜拜拜。 谢谢。 开哦。拜拜。